详情请咨询400-039-8055，400-039-8055。 然后你搞那个清水洗，第一遍洗完了，这个菌都在那个水里边，那里头还含有一些奶，你可别倒扔了，这是好东西。你拿它洗头，你像我这头发就圆，我每天是靠它洗呀、啊，洗完了头发丝就硬。你看它就能立起来， 改善发质哈、 改善发质，不用抹发胶。你看这么大岁数了，头发像长还有这么多，就这个水就洗这头发，这头发就好，这头发这个丝还硬啊。就这个水吧，完了洗完头也别冷，浇花，浇花，那花长得还好。然后呢，这个我妹妹啊，就把这个菌就不行。就没有这个抑制作用， 就像你让狗去抓耗子一样。 你看猫能抓耗子，狗就不行啊！那兔子就更抓不住耗子，是吧？你看那狗抓耗子还有心可言啊，反正就多管闲事。这个兔子你抓耗子，你不可能的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一样的菌，它就管不着那黄皮霜，它这相生相克，有的不相生相克。你看那个老鹰啊、抓那个巧，那小巧怕老鹰，它不怕老虎，它不怕那个鸽子，它就怕鹰。他们是一物降一物，你看都叫有益菌。那这个雪莲菌，那雪莲菌也挺好啊。你看经常喝吧，血压、血脂是吧？这都有好处。它对那个黄皮疮，它就不管。就是说，双歧杆菌，它符合这三个条件，这个效果就不一样了。你不符合这个三个条件，我之前讲这三个条件，你一样的动物，那兔子。跟猫他俩你看对老鼠的就不一样。你像那个我在北京待的时间长啊，我一个朋友有一天我上他家那事坐一坐，隔一段时间我就去待一会儿，那天我又去了，去了呢，我那朋友啊搁那个昌平开车刚回来，他去昌平啊，他一个亲属一个孩子在一家公司当保安，他那脚啊就得那脚气就感染了，两个脚都得那脚气都感染了，感染到什么程度呢，就已经不能上班了，两个脚就全肿了，就感染肿得像馒头似的。完了他去昌平把他接回来，准备呢送到那个医院呢去治去，我进屋去吧，他们刚吃完饭要准备就把他要往医院送了啊，那孩子吧就在那个18岁大小伙子在一家公司当保安，搁农村来的，就在那凳上坐着，穿不了鞋，穿不了袜子啊，就坐那凳上，那两个脚往下滴的脓，他往下滴脓化脓了，能滴下来，你看那到什么程度。我说你用棉签儿把每一个烂的坑上面这层脓给它拨出去，拨出去完，然后我就过那个屋啊跟我的朋友就聊天去了，这个时候我就听着屋啊嗷叫唤呢，叫啊啊疼啊疼啊，我就过去了。我说怎么了？我那个助理呀、拿那棉签哈、我说把它拨脓嘛，他拨完了吧，他又用那个酒精棉往那个坑上杀菌呢。 哎呦， 反正还是杀的，你往皮肤上都不行，他那块是个烂坑，你往那坑里抹，他那他能受了吗？把那孩子杀的眼泪都下来了。就那啊啊叫嘛，我说你呀、糊涂到家了，你搞酒精干啥呀？我说你搞酒精干啥呀？酒精哪有这个正气有用啊？你酒精要能把病菌啊病毒杀死，脚气早都没了，是不是？皮肤病早都没了，你一杀不就杀死了吗？是不是？那谁没了？谁没杀呀？你杀呀，那是解心仪的事儿，得脚气高，酒精一杀。脚气好利索了吗？你还搞酒精杀，你不是糟践人吗？不是活坑人吗？这个把正气一抹里头，病菌就不敢来了，是吧？这多简单呢，还搞酒精，你叫我给他好好这么一顿说，是吧？哎呀，他说那我错了，他说我怎么就想不到这儿呢？就是我这个人啊，我觉得和我没啥关系的，我不去关注他，不去浪费时间，就在农村的时候吧。就是上谁家去撞个门我都不去，我认为撞门吧聊天是浪费生命，就那时候吧